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27集，大案。谭少言见众人都疑惑，就解释：“ 我家就在阳澄湖边。” 谭少言话一出口，展昭和白玉堂几乎是一起反应了过来，只是两人异口同声说出的内容却大不同。展昭说的是螃蟹，白玉堂说的是二言宫。说完，展昭眨了眨眼，谭少言摸了摸下巴，再一次打量展昭，觉得对这位传说中的男侠客兼玉猫兼魔宫小公主有了全新的认识。 啊，当然了，还有二言宫。 展昭补充了一句，白玉堂扶额，小四子觉得展昭是对的，一说到阳澄湖不都想到红油大闸蟹吗？二言宫是什么？ 我虽然不是江湖人，不过二言宫还是听说过的。 嗯，好像是很大的门派啊。 太湖两浙一带聚集了很多厉害的江湖门派，最大的有四个，都是依山傍湖而建，规模很大，历史也悠久，分别是二言宫、石虎堂、东皇门和洛家寨。 赵普点了点头，这几个门派的确都名气不小，于是就问白玉堂和展昭：“ 你俩认识多少？”“ 我倒是还好，认识几个，不过也没有太多帮派上的来往。” 说着，展昭看白玉堂：“ 你就不一样了吧？这四个好歹都是名门正派，跟天山派应该来往不少。”“ 应该是有来往的吧，不过我也不管天山派的事，只听说天山派跟二言宫和石虎堂的关系不错，然后洛家寨和陷空岛有生意上的来往，我二哥跟洛满京貌似关系不错。”“ 我从小在二言宫附近长大，当时我很多朋友都跑去二言宫学武了，不过我没去，我爹不准我拜入其他门下。” 展昭心中明了，凡是魔宫之后都不想让子孙入其他门派学武，一来怕麻烦，万一身份暴露可能会被排挤，二来魔宫之后大多有祖传的好本事，随便练练都不会比别的门派学出来的差。“ 我有个从小玩到大的兄弟是二言宫的，我跟他写信讲到这事儿后，他跟我说了一件事。”“ 什么事？”“ 最近苏州一带不是很太平，陆续出了几件命案，二言宫四大弟子里的大师兄半个月前死了。” 展昭和白玉堂都一愣，白玉堂想了想：“ 大弟子严天开？” 谭少言点头，展昭觉得不可思议：“ 二言宫四大弟子的江湖地位不低呀，这么大的事情怎么没听说啊？”“ 的确是没传出来，宫中要求保守秘密，听说死状怪异。”“ 他是被人杀死的？”“ 不知道，具体他死在哪儿说法不一，有说是死在二言宫的禁地，也有说死在他自己的房里，还有是客栈客房，不过死状基本说法统一，就说他全身关节都碎了，应该是被内力打碎的，然后全身缠绕着金丝线，像是一个傀儡人偶一样被挂在横梁上。” 展昭愣了一会儿，看白玉堂，白玉堂也皱眉：“ 我在江湖那么久，没见过有哪个门派这么杀人的，这么大费周章，私人恩怨。”“ 严天开我倒是也见过，人很随和，最关键的是他那么好的功夫竟然这种死法。”“ 严天开是二言宫的掌门大师兄，就这么死了不是闹着玩的，二言宫应该不会善罢甘休。”“ 你觉得那个杀人凶手跟让你打散那十枚指环的人有关系？”“ 嗯，这么巧，这种死法和那些指环都跟傀儡系有关。”“ 你刚才说几件命案，这么说死的不只是燕天开啊？”“ 嗯，据说石虎堂和东皇门都有人死了，洛家涵的情况不清楚，死法都是一样的，这几个门派之间本来就不和，目前关系更紧张了。”“ 嗯，的确有些怪异，我是太久没问江湖事了吗？以前那些门派要是出了个什么命案， 不都是满世界宣扬，然后开武林大会什么的，最近这么低调啊？ 我以前常听我爹说，大门派多少有点秘密，我觉得可能有什么隐情，不想让人知道吧。 白玉堂和展昭也都点头，觉得可能里边牵扯到些门派内部不可告人的秘密。 而另外一件事是，最近有个挺有名的铸金师突然去世了。 谁啊？ 我是在给金铺做东西的时候，听几个金铺掌柜的说起才知道的，也不知是不是巧合。那铸金师就是苏州府的人，叫金宝山。 的确很有名，宝山字号出的金玉器以奢华闻名，庞飞出嫁时候的凤冠就是金宝山做的。 白玉堂显然也听过，谭少言一挑眉， 我也懂行，金宝山今年70多岁了，是当世最好的铸金师之一。 他是怎么死的？ 传说是突染怪病，还是燥热之症，双目赤红发烧而死，跟公孙先生刚才描述的中火尸散的死法接近。 难道他接了那笔买卖？ 我详细询问了一下，据说他死前的确是接了一笔生意，然后就像着魔一样专注地工作了好几天，所以他家人都以为他是操劳过度而得的怪病。我跟师父讲起这件事儿，师父只说了一句作孽，让我以后接买卖小心些，不明不白的客人不要接。 谭少言说到此处看众人， 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了。 展昭等人都点了点头，怎么说呢？以他们多年办案的经验来看，这里头绝对是有点关系，而且这还不是小案子，是大案。麻烦就麻烦在涉及江湖恩怨，人家大门派想私了也没报官，查起来可能会有不少阻碍。 我想来想去，总觉得有些气闷，若当天不是陈老头碰巧来喝酒提醒了我，或者我师父不知道掺金之术的传说，总之哪怕差了一点，我不小心接了这活，今天死的可能就是我了。 众人都点头，想起来的确后怕。 我与那人无冤无仇，这么害人实在太过分了。展大人，你们若是年后出巡，不妨去苏州府看看。 展昭点头答应，众人也都被勾起了不小的好奇心。吃完了饭，谭少言就告辞回去了。展昭他们慢慢悠悠逛回开封府，白玉堂本来还想赶回白府，不过被展昭和小四子拽住了。 白白，刚刚吃完饭就跑，对身体不好哦，所以一定要慢慢走。 于是，谨遵医嘱的白玉堂和展昭并排溜达，速度堪比踩蚂蚁那么慢。展昭回头对跟在后边的小四子眨眨眼，小四子也对他眨眨眼，赵普在后头抱着胳膊瞧着。 儿子灵啊， 今早不还说他呆吗？ 公孙说话声音不大，不过小四子似乎听到了，回头瞧，赵普赶忙上前两步抱起自家团子。 我儿子是乖。 那是。 白玉堂其实也不想回白府，那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事情。两人走过了开封府，最后展昭索性陪他回白府，说吃多了溜达消食儿。两人刚到白府门口，就见好几路车队正好离开白府跑出来，乐呵呵的边跑边掸灰尘。 哟，少爷您回来了，活儿都干完了。 不说还要忙几天的吗？ 有能人相助啊，多谢展大人介绍的好手啊。 帮手？ 白玉堂和展昭正在门口发愣，就听到白府里头传来了说笑的声音，还有哗哗两声响，听着似乎是算盘珠甩动的声音。 啊！ 展昭听到就是一蹦。再看，只见白府大门里三个人走了出来，走在前边的两个是有阵子没见的安云墨和他相公吴天明。他俩身后一个是个黑胡须的老头，打扮得像个帐篷先生，手里拿着把白玉算珠的金算盘。 周儿。 那老头出门一眼看到展昭就吆喝，展昭激动了往上扑。 二爷爷。 白玉堂一看就明白了，这位应该是有金玉神算之称的萧病寒，人称萧二爷。 他的神算不是算卦的算，而是算盘的算。这老头可是天下第一的账房先生，再加上吴天明最擅长做买卖，估计是他俩帮忙将好几天才能干完的活都干完了。展昭跟这位二爷爷显然感情很好，热乎半天就拽着白玉堂给介绍，果然神算肖二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